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这里有一个问话，这个讲经其中这个问话呢，也有一个规矩，也不是说这个讲经期间什么都能问。这个讲经什么规矩啊？就是讲什么问什么，是吧？如果讲《法华经》，对于《法华经》有不太了解的，就是也就是指你当天讲的，就是我昨天讲什么，我哪里像没听明白，那么今天呢就可以问，就问当天的，不是说趁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都要问，怎么了？那这规矩就是这个样子，不然的话这个经呢就耽误时间。你还得想起来这个问题来出问问，他呢想出那么个问题拿出来问问。是的，问题人人都有，人人都有，我还有好多问题呢，是吧？大家相互学习嘛。当然问的都是在道上的啊。可能这些个话呢，也是由于在讲经之间。讲经之间说句话引起来的，他就问了。他问什么呢？前天有人问，劝大家不要参禅呐，那念佛多好啊，求生西方又简单啊，又有成就，这何必要参禅呢？这个对初发心的人难免都有这些个，这叫什么呢？这叫疑问。因为这个佛法门儿多了，法门无量的，我们就不谈无量的，就谈我们现行的这个几大法门，参禅的、念佛的、持戒的啊、念咒的都有。那么既然讲，既然是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经中讲的离幻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那个离幻就是涅槃啊，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不生不灭的地方。我们所要求的无非是有生死，念生死苦，要了生死啊，要追求到那个没有生死的地方去。但是这个地方呢，不是说就是一门可以入的啊，众生从种种门入。你说念佛的有念 念佛的，有净土宗的祖师，那参禅不是也有参禅的祖师吗？啊，你说哪一门没有祖师啊？啊，学律的那个律宗的祖师更高不得了。你看我们昨天见送这个梵网经，他不成佛啊？单求一个忏悔，要见光见华，要摸佛给摸顶受记，那就真正去忏悔，那罪决定可以灭。他说是就拿这个参禅，因为搞门寺这是个禅宗道场。说是参禅多苦啊，你说这个参禅多苦啊，参禅苦啊，人家都讲参禅乐啊，没讲参禅苦。参禅哪的苦啊？啊，参禅就了生死，它苦吗？这里下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法门当中一直困扰初发心的人啊，不得了解，搞不清楚。他说参禅的人，这个游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落，这不是错落啊，岁月蹉跎。什么叫做岁月蹉跎呢？你没有开悟，没有了生死，没有能够了生死，就在生死的圈圈里面打圈圈啊，就在六道轮回当中打转转啊，不能出生死，这个叫做蹉跎岁月啊，不是错落啊。所以这个字呢必须要弄清楚。参禅的人没能了生死，没有了生死就受这个生死，这个生死怎么去的啊？怎么去的？从现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啊，人要死了啊，要死了呢就转入来生来世，怎么转法子啊？怎么转法的啊？首先你这个一百多斤这个舍身是不能够走的，必须丢下来啊，这是一期的果报。那么你什么东西去呢？去就是你的，那么一般讲呢就是你这个八识，无赖也是是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前这一念心啊，就说的这么简单一点。活到的时候，人没有死，活到的时候，那你这个人这个漏根，特别讲这个五根，五根对于五尘。这个境呢不叫个阴境啊，这叫做阳境。眼见舌，这不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吗？耳闻声都耳朵听得到的啊啊，鼻嗅香，舌肠胃身感触，这个境呢都是阳境，大家都看得到啊。那个阴境叫个什么阴境啊？就是五识落下来的这个影子啊，就是这个第六意识肚头意识啊，就这个第六意识，就像我们这个睡觉一样，人家说这个睡觉就跟小死一样啊，这个五根呢都不起作用了啊，唯有那个意根意识起作用， 那么人要死了啊，这个阴境若现前呢，就是你这个啊第六世所对的那个境，那个境呢叫做阴境。那只有你一个人晓得，别人看不到啊，啊，那就是阴境。那么这个阴境现前，什么阴境现前呢？阴境也有好丑的，啊，有好丑。那就随个人的宿世的业根，造什么业啊？熟者先天，圣的业先成熟，这个业因先成熟，啊，他就先这个先天了。所以你这个修行的人，功夫不得力，啊，自己做不了主。功夫做不了主，什么东西做主呢？就是你这个业识做主，啊，是业识造，业识做主。而且这个业识也不是你一生一世的，多生多世的，嗯，多生多世的，啊，多生多世不知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善恶不报，时辰不到啊。时辰到了，他这个阴境就现前了。啊，比如你杀人了，欠着命债，啊，偷人的东西了，啊，欠着这个债，或者其他的这个造的这个造的这个业，这个业是你自己造的，必然在你的八十天中落下一个种子，嗯。种子有先熟的，有后熟的。先熟的，它就先要冒出来，这叫阴境。所以，你命中是，如果说我是个念佛的人，啊，那你的功夫如果是靠得住，啊，一心不乱，啊。什么境界也不能够干扰我念佛的这个这一念心，那么你这个心呢，临命终时呢，就趁你这个念佛的这一念，就生西方。啊，念佛不生西方，生什么地方去啊？啊，这不能说我一直念佛，念着念着就跑到地狱里去了，他不会的，是吧？假使说你这个念佛的功夫不是那么绵绵密密的，没有得到一心不乱，还有杂乱，特别到临命终时，啊，叫做舍生、受生的这一个关键时刻非常要紧。为什么是这个念佛的人要临命终时要有人的助念呢？唯恐自己。靠自己啊，一念就这一念最要紧的，啊，舍生说这一念最要紧的，这个这个阴境，那个阴境现前并不是参禅人度有的，哦，都是参禅人才有阴境现前的，别人没有吗？啊？说什么学佛的人，无论你学哪一教，修哪一修哪一门，如果你要生死没了，烦恼没有断，啊，你这个都逃不掉，啊，不修行的人更加逃不掉，嗯，这个叫做阴境现前。这个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就是出于这个永明寿大师的这个四料解。永明寿大师说这个四料解，也不是永明大师自己发明创造的，这是人人都有的，只要是你在生死道中没有了生死，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舍生受生这个一念，而不是说这个参禅人有阴境现前，不参禅人念佛的人就没有阴境现前了，啊，来说是 说念佛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这个再好没有了无禅有净土，你要先要知道什么叫做有净土，并不是说我有这么个一厢情愿我要修成西方，这个叫有净土吗？念念都要有这个净土，你到临命终时，你那个舍生受生那是个关键时刻了你有没有净土呢？你的佛号在不在亲切不亲切，就关系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临命终时，你这一念有一念走住，这个其他的因就现前，这个念头它不会停息的没走佛念就有其他的念头进来，那个就追其他的念头呢就舍生受生，这个叫因境现前。因境现前，避而随他去。你们这些呢，说这个文字呢，也要这个文字啊，佛法，无论是讲经也好，从这个语言弘扬佛法也好，你个字还不能搞错了，那一个字，搞错了那是大有区别的。避而随他去，不是避而从他去，避而一念之间很快一闪念之间就跟着走了，一念之差嘛阴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何辨别？我不是说的吗，无根对于五尘，这是个阳境在自己的心念当中这个人就看不到的这是个阴境，就是夜里像做梦，那这个境呢那就是阴境那就是阴境。他说学人为了今生能有些许消息可透是绞尽脑汁寻个入处，所以首先从理论入手以理论般若为导，贤令开启之见，以免入歧途。这是因而学人到处抓书作为借鉴，很好。既然是你这么想的这个要今生呢要得到一个消息这个你说的这个消息是什么消息我们也不知道要有个入处要从理论下手以理论般若为导，先开启知见。知见呢，那个知也不是这个知识以免入歧途。那么讲这个理论，如果我们现在讲这个《法华经》，这《法华经》不是讲这理论讲什么因为《法华经》不讲理讲什么是大小乘经，都是讲这理。教理行政 这个教就是理的能权，权于所权，权就是显，权显啊，都是显理的。理明白了，这个理明白了只是明白啊，你还没有契入啊，所以要行说教理。这个问题呢就我们要简单就接受到这里，下面呢我们这个继续讲经。这个三周说法，法说周已经说了呢，方便了。第二呢，这个第三呢，就是这个譬喻品，譬喻品也有长行，也有重复。上边的长行已经讲了，现在就是重复。重诵有两，一个是立譬，第二是法说。立譬有两，总譬别譬。总譬有四，一譬一诵长者，二诵侠者，三诵五百人，四诵国旗。现在是第一送长者，譬如长者，就这个长者，譬如长者，这个长者是什么人呢？长者，是譬喻是长者，譬什么人呢？就是譬喻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娑婆教主。这个文呢，昨天我们已经念过了，我们就不念了啊、哦。我们下面就我给大家介绍。有一大宅，长者嘛是个人呢、哦、啊，人都有个家嘛，啊，家嘛就是个宅，住宅它是住的地方。啊、上面说的呢，国一聚落，长者说的。那么此中呢，举这个一大宅是指的同居的，就是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度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三界。这个三界啊、嗯、啊蛮大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蛮大啊。七宅九部，九三界五十为九、嗯、啊，非今所造，不是现在所造的这个三界啊，既不是现在所造的，是怎么来？原来就有的，原来就有的，由来已久了，所以七者这个九部。你像这些个道理如果不解释，人家又弄不动了、啊、怎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无始呢？嗯，啊，这三千大千有始不得始啊，嗯，啊，佛法无始的，真正的佛法是无始无终的啊，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不讲那么多了，就讲我们这个现前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小世界啊，有没有成住坏空啊？有成住坏空，嗯，我们现在处在住劫，成了以后是住的时间啊， 住劫过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就坏了，坏了以后这个世界就空了，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成住坏空啊。然后呢再来从这个成劫开始，成也不是一天就成下来的，住呢也不是住这一天两天，坏空也不如是啊。二十劫啊，要经过这么多的时间成时间、三界讲这个成住坏空，大三灾，大三灾就是火灾、水灾、风灾。初三天要坏的，二三天要坏的，三三天要坏的，四三天是不坏的啊，这个世界。那么不坏不坏不坏，这从什么开始？我怎么得使不是头，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什么事情都有个头吗？比如我搞个房子，原来我没有房子，现在建了一间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就有开始啊。那么三界我们所住这个通居，凡圣通居中的是无始的，就讲这个法华经，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多年以前在印度这个灵鹫山讲法华经，那个佛气数已经三千多年了啊。现在你再到印度啊，朝拜朝拜那个灵鹫山是什么样的？就几块石头，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虽然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智者大师兴法华忏，哎，他亲见灵山，你会俨然未散。释迦牟尼佛还在这讲法华经呢，一直现在还在这讲。这个讲这个三界无难这个这个五住乐世生老病死成住坏空这个凡圣通居度这个世界，首先这个世界呢是无常，我们人的生命也是无常的，无常卑鄙。下文讲这个譬喻品，上面讲这个大富长者倒也罢了啊，讲这三车也还不错、底下去讲这个三界之三界之内呢就不像话了，你跟三界都是什么人呢？都是这些个无功有眼啊，就是这些人，就这么三，比如我们这个三界啊，三界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把这个文的底下给大家消一消。这个三界一报就是这个大德，这个大德里有人呐、五百人啊、这个六道众生，六道众生之所以能够在三界舍生受生六道轮回啊，无论他在哪一道都是靠有要有生命的。现在呢他这个譬喻当中呢先解释这个三界的形象，三界久了，年代久了，而复顿病啊，什么都啊，像我们这一间房子一样，像我们这个房子有几十年下来，这个房子就老化了啊，老化了。堂舍高危，堂是指舍界，舍呢举这个欲界，堂呢比舍高， 我们三界之中，舍界在欲界之上，比如舍界四天，舍界是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啊，那比欲界就高了。欲界嘛，欲界有六天，常舍虽然高，但是他处的呢，他也有生死。当他舍生受生的时候呢，不会因为我住的地方在初禅，我初禅这个禅定进了以后，禅定进了以后呢，这个初禅天也有个阴境现前呢，三界之内都少不掉的，包括四空天都有阴境现前啊。初禅定定静了了，了了那个什么什么境现前呢、啊、阴境现前。到了四空境也一样，您就说你这个定能够定八万大劫，这个定力是相当不错的，八万大劫啊。那八万大劫以后怎么办呢？定力了了，就像我们这个射箭一样啊，你哪怕我能够射一百里路，你这个箭就那么大个力量，再远就射不到了，再远不到这个箭，它不能够射不到，以后朝上跑啊，朝下躲，必然朝下躲。假设我们升到飞飞想天，就是我这飞飞想天，我这个八万大劫定力过了以后，跑哪儿去啊？出三界啊？不会的吧？绝对不会的啊！那还堕里堕野狐身呢？还有的，他必须要堕。说是唐舍高危，这个现象人人都不能免，三界之内人人都免不掉的。既然高了，是不免堕落。树根摧朽，这也是个譬喻。那个房子，无论是大房子、小房子，它都有个柱子，它这个柱子不能成为房子。柱子久了，年代久了，比如我们这一生当中几十年下来，这个柱根都摧朽了。这是什么柱根呢？就指这个支持生命的，就支持这个房子不倒的，是柱子，就必须我们这个人的命根。命根在，我们这个人就是活人；命根不在了，这个人马上就死了，啊！你现在不死啊，啊，说不是我84岁还没死呢，你到了85岁，他就要死了；85岁不死，到90岁都要死的，啊！柱根藏土，没有说是活在世间上，有几个说是一天到晚喊万岁万万岁，有几个说是活了10000岁的，啊，他都要。自然规律啊，自然规律，这个众生的业力，什么叫规律？众生的业力规定下来的。纵然有一个长短，哪怕你就活到150岁，他也要死的。这个柱根摧朽，梁栋清响。亦是刚为为梁栋，诸苦所坏为清响。就是过去的行业为基笔啊，我们这个就拿我们做人这个人道的众生来说，现在所造的业，将来呢是感未来的果。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果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过去生中所造的行业所感的啊。所以过去行业为今生做基笔啊，基笔就是基础了啊，基笔。 那么既然讲个业，业越千内，业运前面，什么叫做业运前面、就是我们受的这个业它也是不停的，就拿我们这个身也是受的这个业啊，啊，感现在一个人身，这个人身这个业它能够停吗？它不能停留在一个点上，今年是30岁，明年就40岁，后年就50岁，它慢慢都是啊，这业运牵流牵灭，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这叫做为推毁，推就是推败，毁呢就是毁坏了。墙壁匹彻，这边是匹彻，墙壁就指我们这个四大，天为一大天，人为一小天，四大为墙，啊，墙壁，什么叫墙？什么叫做壁呢？墙，从外面看，这叫做墙。这个墙在里边看呢，就是壁，就墙壁。里也好，外也好，就是说明你这个人生呢，都是四大活成的。四大，这个四大呢，就是地、水、火、风这个四大。互相损害。什么叫互相损害呀？就是我这个墙，如果是从外边坏，外边一坏，里边也就跟着就坏。说是从里边坏，里边坏了，这外边就坏了，是不是呀？就像我们人害病一样，有的嘛是，从外边害的，皮肤病啊，什么的这个病啊，外边害的来的，从五脏内腑害的病，那从那边坏的来的，那个总归呢，从外边害的来，从里边害的这个病呢，都是损害你这个身体的。在我们佛教里面讲，这叫做一大不调就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则400病生。这个病不是折磨你这个身体吗？人要是没得病怎么会死呢？有了病就死了，病多了就死了。这叫做互相损害为品测。泥土赤落，皮肤为泥土，壮舌不听为赤落啊。你看我们这起这个墙，起这个墙并不好看呢，坏砖烂砖头起下来哦，弄个粉刷粉饭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与这个墙这个泥土四大，人这个皮肤，年纪轻的时候的小孩这个皮肤跟老人就不一样啊，小孩的皮肤嫩热，老的皮肤呢乏白面皱那就不一样吧，那就是像这个就像泥土，就像这个等于说个泥土似的，皮肤为泥土，壮舍不停谓之赤裸。你看我这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一头赤裸。穿履插兔，起这个房子一要有柱子也要有梁，上头还要盖个屋面，不管是刮风下雨怎么办呢？覆山烂坠，这个覆山烂坠就譬如这个房子的这个屋面，你像我们这个房子要是年代久了一下子漏风漏雨了 啊，就有这个象，就有这个现象。嗯，瓦也坏了，铺上烂坠，穿驴插错，屋面，你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盖，搞么是不是经常盖房子了？啊，那上头盖瓦也不能随便盖起来啊，上头有星条，又有船子。这个行条船子都要有规矩，你摆得不好，这个屋面就盖不好。船履插座，比喻什么？四位不仗，平外铺上烂坠。四位于行住坐卧，人到了要老死将逝的将至的时候，啊，病苦众多的时候，这个思维就不争了。嗯，思维用争吧，啊，人要死了，害起病了，什么坏相都有的，啊。五事不利，不想主见，为川驴插座，啊。意识。处处持住，名为周章，说周章曲曲，上来呢讲这个身体，这皮肤啊为泥土装饰不起，底下呢讲这个意识，就是九六，主要是譬喻这个身心。意识处处执着，什么叫做处处执着？就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心啊，如果你要是不用功，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六尘境界当中，不是贪，不是贪舍就是贪生，不是贪生就是贪位贪处啊，总在这个六尘境界中打转转，追求六尘境界的享受，这叫做周章曲曲啊。用功的人就不一样了，用功的人他是行的直行道上，他是不是曲曲的。杂秽重天，就是我们这个三界之内，现在都在讲文明啊，讲卫生啊。从佛法上看呢，这个世界无处乐事都是不干净的，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净土啊，啊，娑婆世界不是净土，杂秽存在。这个呢，在佛教讲不是净土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有妄想，啊，骗于六尘取这个。起这个贪慧痴，哪个没有贪嗔痴呢？多多少少都有的啊。从无量界的没有贪嗔痴的人不会到这个世界上来，尚且说业不重不堕娑婆，那就是念不已不生极乐。既然都是业重的，有贪嗔痴的，那我们这个世界上你说清净不清净啊？就是杂秽重天啊。有五百人，这个上来啊，从这个骑着九步而复遁地，乃到一直到这个杂秽重天这一段呢，就是指这个三界里向的众生，若舍若心若依报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形容这个三界。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还是蛮，反正自己认为蛮不错的呢，不断地追求生活的安乐，生活的享受。在佛教看来，这个地方就是活着啊，杂秽冲片。为什么讲杂秽冲片？因为这个三界是我们众生的烦恼所感的这个果报。哎， 它不是一个正，不是一个清净应感的，所以称为杂秽重片。底下有五百人止住其中，这五百人就是六道众生，比如五道，既有这个五道，就有三乘根性在里面。那么三乘根性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五道当中啊，也兼得三十子，三十子嘛，就是若十、二十、三十，就是三乘人，止住其中。底下替这个五百人，第四送这个大佛起，送上边这个护染佛秀染佛起，有四段，一个是送地上是比喻界，第二送血中是辟舍界，第三送血外是辟无舍界，第四总界重难非一。这是先呢送这个地上是辟欲界，也有四颗。第一呢，是命除少之类，这个底下这一段文呢蛮长的，这个都是这三界火起来呢，火起来烧什么人，就烧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在被烧之列的啊，被烧的。迟小交纠，无巧纠葛，这个就明白这个所少这种类，辟什么人呢？辟这个食死众生。食死就是无力时、无顿时，在三界之内这些人，先辟无顿时，迟小等。这是鸟类啊，这个枭鸟大家都认得的啊，枭鸟就一般说是这猫头鹰，这个枭鸟石枭就是这类的。交鸠呢是鹰之类乎的啊，有这个雕，大雕，那个灵鹫山，那个鹫，灵鹫山为什么这个灵鹫山呢？它那个山的形状就像这个鹫鸟一样啊，有头有尾有翅膀啊，那个鹫。那这些个鸟在南方不多见，在北方就有，大雕啊，那很厉害的不得了。你说这个狮子虎狼啊，厉害啊，那个东西比还厉害，那个大雕大雕的，它能够抓老虎，老虎它能抓起来，恨虎，恨虎啊，那个雕的名字就恨虎，看到虎就恨了，恨了就抓它吃它。你看那个多多大力道啊，雕鸠这个齿啸，雕鸠无巧纠葛，这是在天上飞的。用这个八种鸟，乌呢就是乌鸦了，巧嘛就是奇巧，这个鸠呢就是斑鸠，鸽呢就是鸽子，我们是搞木斯汉，那么多的鸽子呢我都看得到。他用这个八种鸟比什么？就比这个五顿时的贪嗔痴慢疑，这也是三界之内的众生所共有的 哪个不得贪心呐、啊？哪个不得嗔心呐、啊？哪个不得痴心呐、啊？哪个不得慢心呐、啊？上次我们讲这个慢有七种慢，嗯，慢过慢，慢过慢啊，什么五，什么增上慢呐、啊，五慢呐、啊，还有七种。你看那个鸟，它是飞在空中的，居高临下，啊，它看着底下人呢都没得它高，它就有这个慢心，嗯。这个叫呢，譬喻这个慢使众生，这个五顿使周中的一个慢，啊，这个慢称为使啊。立时顿时这个使这个字，使者前也，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派驻外国的大使啊，啊，受国家的命啊，到外头办事的这个使。那么此中讲这个慢呢，五种顿时，五种立时，这个使呢就是使你受生死苦啊，使你受业报，这个是化中了，譬喻这个慢使的众生，自居轻他，我自己飞得高，你看你都在我底下，啊，你看鸟飞在空中，看到别个人都在这底下，啊啊，如鸟临高下士，临他名为慢。自是名为骄，这个骄慢啊，骄慢，所以这个骄慢一骄是慢。文殊问经名有八骄、啊、这个佛的这个法华经此中这个譬喻呢也有根据的，用这个，不然的话你这个拿这个八种鸟譬喻八种慢有什么根据呢？根据这文殊问经有八骄，所以此中呢用这个八种鸟替八种慢。那个八骄，骄呢就是骄慢的这个骄。这个八种鸟啊，有盛状骄如痴，性骄如枭，富骄如雕，自在骄如鸠，命骄如乌，聪明骄如巧，行善骄如鸠，舌骄如鸽。哎，这个八骄当中，我们就举这一个。聪明骄，那个奇巧，聪明吧？你说你们有时候讲神通的，神通的奇巧也神通啊。奇巧就有喜呀、啊，他就晓得了，啊，人都不晓得自己，他就晓得了。聪明骄，行善骄如鸠，舌骄如鸽，这个都配的呢，形象都是蛮好的。总而言之，这个八骄，譬如。顿时的这个慢，原舍腹歇，无功有眼，手工百度，这个底下原舍腹歇就是蛇类，一般认为这个蛇呢都是害人的啊，原舍更毒，原蛇是黑蛇，腹蝎是蝎子，这个东西呢北方多，啊南方我还没大看见过，它会蛰人的，尾巴上呢有毒，啊那蛰人这些蛮毒的，蛮疼的，哎，这北方呢这个蜈蚣不多，南方的蜈蚣多。你看我们经常干像搞么事的蜈蚣就多了，这潮湿，那个潮湿红头的啊，有大有小啊，那一节一节的啊，那是蜈蚣 有眼，有眼也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个我们呢不能够没有现成这个卖现成都给大家看，只能用嘴说说。白的也经常在墙上爬的，这腿儿蛮多的，那就有眼。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有毒啊，都有毒。这两句话辟什么东西呢？辟五顿史当中的嗔史，这个舌就嗔了。嗔心重的就变舌了。你看舍利弗他嗔心重，几百世他就变成舍身，他成了罗汉呢，他这个习惯还不断，舍利弗嗔呢他不断。他变成蛇了，把人家咬到了，咬到了以后嘛，那是咬到这果王啊，这咬到以后，这个蛇咬得要死人的，那个七步蛇，你不走七步，走到第六步都不走，走到七步必然是要死的。那么，所以他们这就用这个蛇食把这个蛇拘着来。叫他把这个蛇毒呢给它吸出来，那个蛇呢他不肯，我既然吐出来了，我那个死，我也不给你吸这个毒，那就是舍利弗的浅嗔，嗔心重啊，譬如这个嗔食。原舍是黑舌啊，原舍不吐而吸。这个原蛇呢，你不要触它，它就吃你，就咬你，这叫什么嗔呢？非礼嗔，不讲理，这个嗔嘛，有的还讲理，有的不讲理的，就非礼嗔，不讲理。腹歇啊。这个呢，也查这个长的时候，长了三寸大肉指的，有针的，有蝎子。蝎子这些东西呢，是触之则蛰，你要是接触它了，它就蛰你，蛰你呢，它也是一种保护性质的，但是这个东西啊，蛰了以后。那是蛮疼的，这个治理臣刺头者谓之武功，不刺者名为游眼，不刺的就是那个灰白蛇的，我们经常看到是爬出来的，那就游眼。游眼武功也有臣心呐，这个细论臣，一般我们常说这个武功你也不惹得他，他也不惹你。有一次我们这夏天熬不好了，蜈蚣爬到裤子里头来了，裤子里你不要动它，它自己就爬出去了，你要是动它它就咬你啊。下边手工百度幽离西蜀，这种虫子呢属于这个辟这个吃食，手工就是咽疾，手工百度污染五汁，辟肚头无敏，由四属而异寒暑，狸就是毛，狸毛嘛，狐狸啊，狸毛，这个底下这个辟这个。辟这个贪嗔痴，辟这个痴食，油，这就像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黄鼠狼子，是这个东西。狸嘛，就是狸毛，这个像毛一样的这个东西啊。西蜀鼠类， 读那崇拜教诲时候，屎尿臭处不净留意，屎尿臭处，这是譬喻痴心之人所住的那个境啊，那个境都是无常，是苦的，是无我的，是不净的啊，这叫做屎尿臭处不净留意。墙朗竹虫而记一些，这个世间东西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屎尿臭处，痴心所住之境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墙朗，墙朗是什么东西啊？墙朗就是推粪的那个东西，从那个虫啊，墙朗啊，看见过啊？我是看见过了，这么大的黑的，它专门呢，你要是要是那个大便呢，它就推这个东西，推这个东西啊，推的话，推这个做窝，墙朗。而记其上，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呢、啊、用这个譬喻把我们这个人的譬喻的就不像个人样子，不像个样子吧，像个推粪虫一样。这是讲这个是讲这个愚痴啊，众生愚痴，不净谓之净，它是一样啊。我们现在这人就是这样的，本来是不净的，他认为是净的啊；本来是苦的，他认为是不苦的，就颠倒。下边，胡狼野干，足叫见大。胡狼野干等呢，底下有一共有八句。辟什么东西呢？辟这个贪食，贪嗔痴慢疑这个贪。狐，我们都晓得狐狸、狼，山上吃人的那个狼，野干，这个野干呢力量小一点，啊，它也贪，力量强的大贪，力量小的小贪。譬如这个贪食啊，由贪呢由有利贪，譬如以为是取，孤狼野干，这个狼在山里像遇到狼不得了，它吃人啊，以为是取，野干没得力量，没得力量，从他其所足教辟有用而取，就是我吃个东西啊放在嘴里下，吃东西不要嚼嘛，足嚼嘛，有用我就嚼了，嚼了嘛就咽下去了啊，所以辟有用而取，践踏啊不用而取，你这取子来了嘛你就用嘛，不用不用嘛什么糟蹋，用嚼着排啊，这不用不用而取，你可譬喻多好啊！少则足脚，多则少了嘛，我就吃得下去，我就吃下去，多了吃不下去了，多了多了就糟蹋了，那足脚了。纪念死时，譬如谈事无厌。死时，什么叫做死时啊？死尸好吃吗？不好吃，不好吃，他现在我们就都在这吃死尸呢。粗鄙无欲，骨肉狼藉啊，寄居无尘，不知止住，在无追求无尘的境界还不晓得满足，这叫做足教死尸。 由是清高静来不作，这个都属于，这是都属于禅心之类的，底下一共有八句。由是清高，譬喻讲的，说的这个讲这个狗，实际这个狗呢，就比我们这个人，这狗也还有力量，有没得力量的，大狗小狗，王贼等，有大力者，举笔有力无力，所记之物，皆能强取之，巧取豪夺。有势力的人，你这就是我的，我的不许动啊，那就是就这个道理，那你这个《法华经》，他把你不比成个狗啊？积累张皇，积累，积呢？就是我们这个肚子饿了，肚子饿了，长不直住，这个积。累，求不成意，求这东西呢，虽然可以填饱肚皮，这个东西不好吃，不好吃也要吃。那个，这些譬如这个求不成意，这个积累张狂。张狂呢，就是处处找这东西吃啊。人这个贪心的人呢，贪无止境，无论贪什么东西，没得止境的。就是有时候有贪钞票的人，说贪钞的贪的贪一点就够了，没止境，越贪越多，贪财贪舍，哪怕就是吃酒贪杯，吃醉了他还得吃呢，贪无止境啊。造种种乐，处处求是，这就是说呢，多欲之人随富而贫，这个贪心重了。这个贪，有几种贪，有耐心贪，贪无忧无尘之肉，见心贪，贪道理之骨，推求之见，最多所解即是多骨，虚骨之狗，静来不作，不作，作呢就是摄取，不呢就是强求摄取，就是过度。譬如众生于见心中未得正法之事，名为积；不能拂断见壑，名为累；处处求解，名为张狂。互相是非，名为斗争，斗争查扯，斗争的形状，查推，查呢扯呢就是拽，扯那个扯子啊，矮柴好匪，不但是形状是这个样子，是啥？他发音声，这个哀差豪匪呢，就是发出这个贪求的这个音声。你就说狗，你要是丢个骨头给狗吃，那几个狗也抢下来，是不是连吼带叫的啊？就那种样子，哀差豪匪，这个不要细说，大家去体会。就是我们人对世间的财物、五尘境界起贪心，也就是这个样子，不择手段，想尽一切办法， 有了矛盾的打起来了，骂起来了，还不是哀胎嚎啕吗？就这个样子吧。其设恐怖，变状如是，处处皆有魑魅魍魉。夜叉恶鬼试探人肉，毒虫之属毒恶禽兽。这个之前念过了，我们就不念了，跟大家把这个文呢给消一消啊。这下边呢，上边是辟这个贪嗔痴慢疑五顿时，底下从这个处处皆有魑魅魍魉底下呢，就辟这个五力时啊，处处皆有，明这个五力时是骗，哎，怎么作怪的啊？他也要有个体啊，也有个依报，这个依报呢，就是说呢，宅怪。你这个宅子里像这个房子里像有妖怪，那个房子咱们哪来的妖怪呀？砖头瓦片的起起了个房子，哪来的妖怪呀？哎，你起了个房子，它就有妖怪住在这里头了啊。木石也会变怪，这个木头，那个木头有妖怪了，这石头也有妖怪，什么都成了妖怪了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三界之内啊，这也有一些这个众生的这个亡灵啊，不能够上天，不能够做人，也还不能下地狱，他就是骗在世界当中，处处他都会服以为体。比方说我们出家人过去是不用牙刷的，教这个养殖，浇养殖不是要这个树上取这个养殖吗？在树上取养殖还要问信呢，打招呼呢，对不对啊？那个树有什么要打什么招呼呢？他们说这个树有一丈高就有神，有鬼就附体啊。那鬼在什么地方呢？他要找个地方蹲呢，也找个依报呢，找个依报嘛。如果说他这个神鬼要是附在这个石头高，这个石头就成怪了。啊，不成怪啊，你说不成怪，那个顽石点头，神功大师他怎么会跳着会点头的啊？那石头怎么会点头的？他有东西在里头啊。实际上我们这人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人也就是地水火风，这个地水火风为我们的一切果报难以为神，他这个东西就作怪了。我这不作怪了吗？他就动过来了，这魑魅魍魉，夜叉恶鬼，辟这个邪见人。这夜叉恶鬼吃什么东西呢？试探人肉啊，人肉辟厨师的善根，试探人肉。譬如不处事因果，要是一个人不讲因果，说是我们这个人哪有什么出三界还有什么因果，没有的，这就等于什么东西呢？等于那个夜叉恶鬼试探人肉，因为他是聘命嘛，人肉就是出世的善根，你把它吃它就等于说是不相信有这个出世善根，不相信有出世的因果啊，这个试探人肉。看见这底下就还蛮多的，这个譬喻品从这个譬喻品 看我们这个三界的形象啊，就看得更清楚啊。三界形象无非是无顿时、无历史，是属实的啊，成都三界之内。你看上边不是这个无顿时啊，就用这个畜生类，这都是畜生类啊。底下的恶鬼类啊，十昧王的是恶鬼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咱们。